你让青阳子去把大嘴给我找来。 好。 宋婉出去了，自觉地带上了门，屋里只留音乐声。他们一直闹怎么办啊？ 怎么？怕我把你交出去？ 嗯，怕。不过你不会的。 为什么？ 你喜欢我。 就因为喜欢，我就得护着你，去得罪我的兄弟们。你也听见他们喊话了，我威信受损呢。 上次你打宋清桃的时候就已经受损了。宋莽要强暴我，我杀了他，只是出于自保。我是你的人，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来与他们对峙。 要你教我？你是我的人？你是我的什么人？想嫁给我啊？ 谁想嫁给你？ 你自己昨晚说的。 我说的是，如果你不是土匪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 土匪怎么了？ 不喜欢土匪。 昨晚谁说喜欢我来着？还说了三遍。 你听错了。 你还给我嘴硬。 何峰把他往床里抱抱，躺到他旁边。 你做我老婆，这两天就把事儿办。 谢赤不确定他这是在开玩笑还是真心话，他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嫁给他，永远留在这山寨，做个土匪媳妇儿吗？他虽讨厌这里，但是云寨的人还是不错的。 真要冲进来抢人，寡不敌众，我也保不住你。 何峰的声音难得的亲和，带着点疲倦，听上去舒服多了。 他们说你不是寨里的人，嫁给我，进了何家祠堂，怀了我的种，没人敢动。 谢池看着他的侧颜出了神，听上去不像是开玩笑。何峰突然睁开眼，谢池赶紧一开眼，心突然跳得厉害。 还害羞什么？亲都亲了，差点睡了。 那我得考虑考虑。 你慢慢考虑，我等着你，我看你能考虑到什么时候。 你别拍我屁股，疼。 装。 晚上清寨的人终于急得上头了，何峰的人堵着门不让进，有人要从围墙翻过去，声势浩大。宋清桃的堂哥宋叶带头撞人墙，把陈征几人冲散。宋叶第一个冲了进去，紧接着他举着双手慢慢地退出来。何峰用枪指着他的脑袋跟着走了出来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宋叶出了一头汗，何峰轻挖了下头。 谁给你的胆子冲进来？跪下，我数到三。三。 宋叶连连后退，一屁股跌坐下去，手撑着地往后挪。何峰见他这丢了魂的狗样子，沈笑一声，放下枪，一手把他拎起来，用力挡了下他的裤子。 宋二哥，开个玩笑，别当真啊。 宋叶脸都白了，往侧边躲了一步。 小峰，不过一个女人，二哥劝你一句啊，犯不着寒了这么多弟兄的心啊。 何峰淡然的扫视过去围在院外的一群人。 你们这阵仗是非得逼我教人呢？ 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 什么？没听清？再说一遍。 杀人偿命。 你出来。出来。要我去请啊。 那人紧张的后背出汗，后悔不已，早知就不该多嘴。他举步维艰，缓慢上前了一步。 叫什么？ 何峰见他低着头说。 怕什么？我又不打你。 李虎。 杀过人吗？ 杀过。 几个？ 一个。 那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喘气啊？怎么不偿命啊？ 李虎吓懵了，有弟兄替他说话。 那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他杀的是大当家，我们杀的都是贱命。 贱命？哼，你来说给我听听什么叫贱命。 反正就是些不值钱的。 那照我看你也是贱命，你把脑袋伸过来让我开一枪。 那人不说话了，宋义将他拉到身后。 哎，小峰，你扯这些就没意思了。 怎么没意思呀？我看挺有意思。 何峰转着枪的手停下，他拿了颗子弹砸向李虎。 行，不扯远的，杀人偿命。宋清桃杀了人家妹妹，我小姨子。哼，这账怎么算？ 不话。 不知道。 想带走人也不是不行。从我身上踩过去。 何峰原地坐了下去，背后倚着右边门框，脚踩着左门框，用身体把门挡住。 谁先来？ 没人相似，没人敢动。